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广美，我给你介绍一位啊，我给你介绍一位特别有意思的沈工啊。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现在大概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三联周刊的创办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读书杂志的主编，这个都是钱的。就是说人现在就是摆脱俗物了。 嗯，改行了。 啊、沈工介意透露年龄吗？ 没关系，76岁的下岗职工。你大概不知道下岗，下岗就失业了。 知道失业了。 我请你跟我介绍职业。 您刚才不是还跟我们讲吗？你现在其实有个非正职，但是这个是最好的行业，当媒人。 当两岸之间的媒婆呢。一到台湾，这两地出版界人士经常组饭局，他人熟啊。而且是我跟你说，吃喝玩乐专家沈工，人老心不老。而且你知道他的这个思想，我觉得就是他比我先，我甚至觉得我比他旧。 那里 你说他还是木子美的粉丝呢，你想得到吗？为什么您会喜欢木子美呢？ 也说不上喜欢。 嗯， 因为我的经历是这样呢，我告诉大家嘛，我是我外国话只有俄语能看书，这个英语、德语、法语都学过，可是都不好，俄语能看书。 嗯， 看俄语的书多了以后呢，我关心共产党、共产主义阵营里边的一些问题。 我很关心，这是 我很关心一个事情。 嗯， 我就是说，在共产主义阵营里边呢，这个很多最瘦的、最觉得要反抗这个专制统治的、赞成共产主义制度的等等，往往是女士。而这些女士呢，因为她们受了几重迫害，除了民族压迫等等以外啊，她还受了这个性别的压迫，所以这个女士特别要求反抗。那么我还注意到，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间呢，比如说闭店，三联书店，40年代出版了不少书，其中就有好多是关于宣传这个女性解放的书。我不去介绍这些内容了，我再介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那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啊，成立了苏联呢。 对， 苏联的那个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教育部长，当时不叫教育部长，叫教育人民委员。 嗯， 又兼外教人民委员，也就是外交部长。那是名重一词的，也是一位女士，叫科伦泰女士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家。那么科伦泰是主张性解放的 啊？是吗？ 啊，不但主张性解放，一个有名的故事，他有很多言论，有很多著作了啊。这个著作很奇怪的，很多都是40年代中国革命过程中间翻过来的了啊。这个不去说他了，比如说叫三代恋爱啊等等呢。这个故事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可以说给两位年轻朋友听的，非常逗笑。她当时的男朋友是谁呢？是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你想想，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的地位多高啊！啊，他的地位多高啊！两个人是一个，就用我们的语言叫非法同居了。可是因为公务繁忙啊，不可能再老在一起。于是两个人，那个克伦泰发表了一个理论，经过实验。他认为沙皇政权都可以推翻呢，我们有什么不能够做的呢？因此我们要性的解放。性的解放呢，每一次性的生活对一个男女来说啊，就像喝一杯白开水那么简单。窦先生，我刚才 喝水主义嘛，就 是。哎，我刚才已经喝了你两杯水了。 谢谢， 你不要隐身， 大发了。 啊，那么俄文这个词儿中文就翻作悲水主义，叫做 Stalinism， 那个俄文叫做那个 Stalinism，Stalin 就杯子了啊，后来加一个 ism， 哎呦，我喜欢 Stalinism，Stalinism， 那么就是悲水主义。他在十月革命胜利了没多久啊，他跟他的男朋友想到要去喝水了，于是两个人就离开了工作十几天去喝水去了。到高加索去喝水， 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 啊？两个人去喝水，喝了十几天水回来了。你说 水肿了吧？ 你说这个十月革命胜利了，百废待兴，各种事情都要做的时候，那个部长跟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那么就走了十几天，也没看见了，忽然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俄共中央委员会要讨论这个事情，要的，于是呢。讨论的时候，那个非常激进的一位领袖，你们大概也都知道，就特洛茨基 啊， 特洛茨基主张要枪毙两个人 啊，至于吗？ 那太严重了 啊！对， 照我的常识，也认为应该枪毙了 啊。 最后这个报告送到列宁那里了，列宁还是更高了，列宁批了一句话，说。枪毙太轻，应该给予更重的处分，让两个人立即结婚。 立即结婚， 从非法同居变成合法婚姻，这是比枪毙更重的处分。 有意思，有意思。 啊，我影响升级了。 这故事太有意思了，怪不得你们当年国民党还骂我们共产共妻呢。 我当年。翻译过那个列宁这个关于悲水主义的一些著作了，所以我当时印象非常深。 所以什么解放也不如悲水的解放。 所以我形成一个观念，当一个社会走向开明的时候，别忘了女士们更要求开放。 对，而且 你社会从紧闭的状况走向开放的时候啊，这女士往往是最积极。 广美现在支持我们共产主义了吧？我们是呼叫女性的解放了。 言论可能有过分的地方， 哎， 啊，等等，你不能够歧视她，你不能够，你最多就像列宁的主张，让他们结婚，不就完了吗？ 结婚真的，我想应该是最顶级的惩罚。 而且呢，他说的这个。你还别说，一个历史的故事引出现在的一个话题，这两会呢嘛，咱们也谈谈两会。你知道现在两会有一代表提出一个什么提案，也是为了女性，就是说应该是不是以后把非法同居改成无效婚姻。过去我们都说非法同居啊， 其实我这句话我就真是不懂，是同居我知道，就是可能一男一女在没有婚姻的状况之下住在一块叫同居，为什么前面还要加非法？那表示这两个人是在犯罪中吗？ 对，根据我的常识判断，是从婚姻法以后呢，啊，就认为同居是不符合婚姻法。 哦，非的是我们的婚姻法。咱们先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当年这沈公讲了俩人非法同居，列宁说不要枪毙他们，更重的处罚让他们结婚，成立合法婚姻。哎，这个问题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广美，你看你对同居也是很没有，不就是深有感触啊，就是可以讲讲。 这边你们讲啊，对我来讲就是说，如果我决定要跟一个人结婚，如果我确定我要跟这个人结婚，在没有同居的，我们讲用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叫试婚，试婚跟同居对我来讲是等同的，所以在没有同居或试婚的这个动作之前，我想我应该是不敢去结婚的， 是吧？ 因为我觉得这同居呢可以衍生出来很多问题，相同的它也可以解决到很多很多的问题，避免就是说，那你就说，好吧，那咱们结婚了，就一结果真的结婚之后一住在一块，所有的问题爆发出来。 所以实际是个很实在的问题，不是个会名会道的问题。 就像我常常人家讲说，哎，什么什么样的化妆品保养品好用，我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拿试用品，试用了之后你才会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的皮肤。对我好用的东西，对我的皮肤好的东西，不代表对你的皮肤也好。 所以一定要试用。 好，你看你这其实照我觉得还是传统了。 嗯， 你是把这个当成试，试试为了婚，那要根本不婚呢？我就是同居啊。 嗯， 我有个很深的印象，我爸当年出差去澳大利亚回来跟我说，看见夕阳景了，说一对夫妻啊，都是老工程师嘛，他们都工厂的，他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吃饭，俩人都过了几十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嗯， 说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了， 嗯， 但最后才知道没结婚， 啊，还生了很多小孩吧？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世界上有这种事情，那当时我爸也觉得很惊奇，说你偷偷不结婚，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就现在我完全明白了，甚至可能我也觉得就应该这样。 不是很多老外这么做，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结了婚之后呢，要离婚的话会有财产的问题。 不过我总是是一条，始终我接受了刚才说的这观念以后呢，我总觉得对于男女的这些问题要比较主张宽容。 嗯， 所以呢，最近不是社会上这个。那个社会学家，我们这里有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 嗯， 她的丈夫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已经过世了， 王小波。 王小波， 嗯， 这两位李银河女士，我都很尊重的，而且都是我的作者，尤其是王小波。可是李银河最近提出了一些观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嗯， 啊，这个甚至于据说有很权威的方面进行干预。那我本人觉得，联合这不过是说，类似刚才说的，同居啊等等啊，这一些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而没有说是提倡。可是现在实际上在这里容易。把他的理解就变成提倡了，然后就进行道德的谴责。 我当个播音员，我他在李银河在2月6号发表一个我的最新决定，我想念，因为我觉得很值得念，就是沈工提起这个话题。李银河说呀，最近一段时间心情非常矛盾，早就听到人们批评犬儒主义，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可悲的是在中国犬儒主义有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现在我就面临这个选择。他有领导，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我们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可是即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这括号就是可能有人跟他们领导就跟我们领导说一样，你怎么能总让你们的人说这个话呢？那这个压力，所以我的最新决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让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应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哎呀，我觉得这段话让我真是心有戚戚焉呐。 犬儒就是在一种压力之下，在一种专制的然后呢采取了一种中文说的避世的态度，避开啊，避世的态度，或者不说话最主要的表现啊。我这不是我不是研究哲学的啊，都是古希腊哲学的概念了，啊， 嗯， 这个我只不过是知道这个词儿而已了。那么或者呢是采取，多半是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啊，或者是采取那个开玩笑的态度啊，像我很喜欢跟窦文涛说起过的恶搞，就是属于这种态度 啊。 啊，你可以我不正面讲嘛，我可以恶搞啊，或者叫误搞了， 误搞， 可是把事情搞乱了，这都属于犬儒主义。 那照这么说，我就是天生的犬儒 啊， 我就是天生的犬儒，就是说，哎，尽量那个别招惹是非啊， 尽量别再躲到自己的个人生活里啊。 你能这样宣布吗？你能这样宣布的话，我如果是你们电台的老板，我就提拔你当总编辑。 为什么？ 啊、因为你的态度太好了呀。 你别看广美听起来咱不太懂这犬儒，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也经历过外界的风风雨雨之后，你会不会产生一种想避世的倾向，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其实我告诉你，他后面那一段东西我完全就觉得哇，与我心有戚戚焉呢、啊。 真是 真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说他刚才讲说他要放弃掉他的社会责任。 嗯，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对，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在小心，我们不想去伤害任何人。我其实我的最主要目的，我只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给我们的观众。但是当你在做这个分享的同时，有些人受益，有些人觉得受辱，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只能犬儒了。所以如果说我跟你讲两个月之后我退休，你也不用觉得很奇怪，只是我不会去 是是是，哎，咱怎么搞得都垂垂老矣，好像他是年轻人，咱俩变老头老太太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光美还有未尽之言。 其实我刚才听到他这样子一个言论，就是说他等于林和女士他对舆论他低头了。 嗯， 那其实你想要，我们身边其实还有很多普罗老百姓也因为生活在这种舆论之下，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同性恋的朋友，但他们结婚了，他们生小孩了，他们制造一个美好的假象给他们身边的朋友看。 哦哦，就是跟异性结婚了。 是，他跟异性结婚了，他们生小孩了，还传宗接代，生了一堆小孩。为什么？为了他的父母，为了他的所谓的他的家庭责任。但是他其实很痛苦，然后在这个痛苦之下呢，他还是要寻求他自己的性解放。那我觉得与其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假象里面，为什么你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你不能够把，怎么讲，就是还有我们这些旁观的人不能够把我们的一些那种特殊的眼光拿掉？其实他跟我们一样的，我常常就讲说，这些人就是上帝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他们把一个灵魂生在一个错的身体里面，就是这样子。 我现在老觉得你说的事儿啊，其实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老有一种挺讨厌的一种倾向，就希望大家伙都一个样，你知道吗？你看最近他们都在说那个大国崛起啊，沈工作我是非常浅薄了啊，但是我琢磨一个歪理，我发现啊，法国大革命、美国什么独立的时候哈、啊。跟我们那个革命啊不太一样，哪点不太一样？你看那幅画，自由引导人民，对吧？法国那个有大学生，有小孩，有商人，就是说咱们以为是我们所有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牺牲了个人，不谈个人，我们去拼命去牺牲。其实我明白我错解可能是啊，我觉得他美国法国这大革命啊是每个人都为了自己，我是为了我自己，只不过咱们的利益共同了，要把这皇帝推翻，所以咱打他，打完了咱还是人生而平等，保护的是个人权利。我们从一开头就不主张讲个人，你个人是可以牺牲，全是集体嘛，一个模子的，包括生活你看都是这样。而且就是所以现在就变成谁一提出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就觉得你想提倡我们大家伙，你说李银河是同性婚姻啊，你想提倡我们大家伙搞同性婚姻吗？会有这么你觉得是不是这样？沈工， 其实共产主义的很多先驱者早就谈过这个问题了。我记得有一位德国的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里边，就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里边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位领袖啊，理论领袖叫奥古斯特·贝贝尔。这贝贝尔写过一本书叫《妇女社会主义》，这本书谁翻译的呢？夏宫翻译的，沈端先，那是夏宫翻译的，在40年代就在开明书店出版了，后来50年代三联书店又继续出，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我印象最深了，这个就是说，让世界上的工人和女人都解放吧。 哎呦，还专门把女人提到这么。 因为我们就知道跟我们工人解放了，没讲到 这这。看看你们对女人做了什么事儿了？ 为什么？就我们共产党主张你，你应该，我要策反你，你干脆加入我们党吧。你看我们党多重视女人解放啊，是不是？ 我已经很早就已经自我解放了， 所以我 但是不敢公开。 你们贵岛的何春雷教授的话，我很受震动啊。 怎么讲？ 这以后啊，哦，这句话我老头能说吗？允许我说吧。 说就当然了。 那一句话就叫您要心高潮，不要心骚扰。 好好好，这话、说的 这个我。大家以为我是一本正经的啊，我还抱歉， 不大像。 我当过这个出版社的领导，我们叫第一把手，什么党委书记之类，我都当过。可是我刚看到这个时候，我还有职务在身呢，我不仅不怕手脚好了，根据我的这个知识，根据我对妇女解放的知识来说， 看到 以后呢。 您大 了 高潮了， 这里又有一位女士叫莫志梅女士，她又提出了很多理论，她这个她在网上，在一个网上不断地讲自己的 性 的经 验， 这个大家都觉得洪水没门首，这个书也不能出，后来我把这个书不能出，我怎么办呢？我还有一些权利可以，我找人复印了多少本送人，送给没关系，都送给七十岁以上老头看，这些人不干坏事， 那不是给他们加油、 我们这个干坏事的能力都没有啊，所以可是可以看了、可以了解啊，可以了解年轻人现在在做什么啊，对不对啦？ 广美喜欢沈工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思潮，应该说。作为思潮来说，不是是进步的思潮，对吧？这个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很重要的啊 ，progressive 啊，你必须肯定它是 progressive， 而不是一个落后的。 所以这种是共产党其实追求个人解放、个人自由的。 最重要的是沈工刚才讲说他复印了那几十本，还有好几本。 所以 如果你喜欢的话， 所以我准备。李教授。